好，你冇睇错吓，你亦都唔系揿错台，你而家唔系睇紧呢一个嘅每周通讯，又或者唔系吓睇紧啊呢一个嘅大院有落。今日你系睇紧呢一个嘅 MIHK 10周年嘅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第一次咧就系邀请嘉宾上嚟咧，同我一齐去回忆一啲嘅旧事嘅。咁就系啊 MIHK 里边咧。行呢一个嘅监制制度嘅首位嘅呢一个嘅挂名监制啊，超哥、侯揽蕉、真音教教主同埋监制超，系嘛？监制啊，呢一个友达齐齐发就系、是、我哋呢一个由低俗频道开始，楞到去呢一个嘅新基地啊！MHK 喺怡新工业大厦嘅，仲要系7月1号开台嘅第一个嘅节目啊！有冇与有荣焉啊？你嗰阵时 我梗系有啦，非常之大压力啦， 啊？ 即系正所谓最后嘅，亦都系最先嘅， 系啊系啊，冇错。 差唔多系，好似我自己有啲印象咧，就系、是，低俗频道，友达喺即系当年鲗鱼涌，即系嗰阵时阿迷米嗰个地方，系应该尾二一个节目嚟嘅，定最尾一个节 其 目？ 实友达 咁 齐齐 跟 发，如 住 果冇记错，佢系接呢一个嘅援交 大院。 所狼人嘅。瑜伽所狼人完咗之后，就到呢一个财经金融节目，就系接 系 咗达 啊， 齐齐发嘅。如果我冇记错，系 系啦，跟住就到你噶啦，因为礼拜三嚟嘅，礼拜三就大院嘅，咁所以我就好记得咧，应该系嗰阵时，喺低俗频道或者系喺迷你嗰个鲗鱼涌做完之后咧，就系、是、你个节目咧，就系、是、会，我记得有一日咧系好隆重其事咧，你仲要喺阿老萧嗰嘅喺佢嘅台入边讲话你要搬，仲要喺度数鸠佢嘅。 咁啊，冇咁夸张，即系我系要搬啫。咁啊，即系 系啦， 亦都讲，喂，其实老老实实，即系其实又唔应该搞到咁麻捻烦嘅。咁我亦都承认啦，年少气盛啦，我亦都唔肯受得人哋气啦。咁加上个业主同埋嗰个捻屌 CEO 啊，即系两个啲嚣张跋扈啊，睇唔捻起人啊，做嘢冇交代啊，佢讲捻晒你冇捻得，即系反抗嗰种嘅态度咧，即系好令我一直都忍到佢哋好耐噶啦，咁再加上你加租，咁我就老老实实啦，就即系当然就系一个正常嘅商业行为啦，系嘛？咁但系即系之后我哋搬咗，佢做好捻多嘢嚟，想即系搞捻到，系嘛？即系我 招 哋 呼你啦，叫做 招呼我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有冇乜捻嘢必要？咁啊之后还击啊，或者串鸠佢哋啊，咁呢啲就紧噶啦，系嘛？即系先聊者战啊嘛，即系你嗰阵时，我喺节目里边都有讲过啦。搬迁咗之后，有好多嘢你完全都唔通知，俾我啲 file 又混乱，系嘛？咁啊，跟住就即系又搞鸠我哋啲有啲嘅节目主持人要过去帮佢哋手啊，如此类推啊，又叫阿巴沙搭两船啊，又如此类推。咁呢啲我都算捻数嘅，正常商业行为有来有往。咁但系讲真，我由头到尾冇对你唔谂住噶嘛，你系你加租赶绝我，屌你乜我要走咁啫嘛，系咪先？咁你有啲 系 乜捻嘢咁样心 做 存大恨？ 冇错啦， 要搞啲咁嘅捻 纯粹 嘢 商业活动，决定啦，呢一个 啫，系嘛？ 最后都 咁商业活动嚟噶嘛？咁我 系 同你又唔捻同客路，你做乜你要特登要做啲嘢出嚟？要搞我哋，要整死我哋，即系要我哋生存唔到，系冇好冇意思啊！个网台界咁大，系咪先？即系你又霸占唔晒我识做嘅嘢，你班咁嘅捻样，俾你啊死几次啊投胎啊，你都唔识做嘅。系咪？咁你 咁啊， 事实都证明啦。你后屘想搞个类似低俗频道嘅五个一夜情出嚟嘅一每一二三四五都系做啲类似咁嘅节目，屌你咩唔够半年咪含卵橡皮糖啦，就讲完啦。 因为个网格或者系主持人嘅风格啦，都系唔属于嗰一类型咧，其实就做唔到嘅。咁啊，数数手指，其实呢个节目咧就应该系2015年开始嘅。咁啊，真系好似咁讲啦，即系。你搬咗去宜新嗰阵时咧，就应该2015年嘅7月1号咯。 系啊，我就唔记得点解嗰阵时咧，呢一个嘅我要迟啲都要问翻阿方展博吓，即系佢仲记唔记得以前呢一个嘅联交所狼人，点解突然之间系完咗嘅？咁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嘅节目嘅主持人咧，就即系对我哋某一啲嘅女主持人咧，就好有兴趣，咁啊搞到咧就即系分 我都 辨 有 系嘛，仲有分辨咁滞，自己有老婆又去沟我哋嘅，自己一个女嘅，只要 咁 出场， 我唔敢，我 咁 唔 啊有好多麻烦嘢嘅。咁后屘都系，唉，真系好烦啊！呢个节目咁，即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因为原因完咗佢，定系点样嘅？咁但系总之个节目就完啦，就咁，但系就 OK 嘅，因为我自己觉得成班友仔除咗当时嘅呢一个嘅方展博咧，就系同我哋啱啲 channel 啊，尤其队长啊，同我哋啱啲 channel 之外咧，咁其他个个都好似麻麻地，唔系好夹啊啲性格、啲 character 啲咁嘅嘢。咁啊，即系好似 总之大家的 frequency 唔系好妥当，咁但系有笪齐齐发咧，就其实一个好夹我哋个台嘅格嘅一啲嘅节目嚟嘅。每一个节目嘅主持人就独立特行啦，大家有自己唔同嘅 character 啦，系嘛？咁同埋即系当时佢哋全部都对香港政府大家有啲类似嘅呢啲嘅睇法啦。咁虽然大家支持嘅政治嘅呢一个嘅 party 就有啲唔同，咁但系大家都系好讨厌呢一个嘅当时啊，如果冇记就梁振英政府嚟嘅。呢個梁振英政府嗰個年代嚟 2015年 嘅，一 系 三 冇 一四 错， 啊， 二零 一 一 五 五 啊，即係嗰啲即係全部都係梁振英年代。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啲嘅針對嘅一啲同埋討厭嘅政治嘅混蛋啦。咁但係就即係可能大家嘅支持嘅政黨背景有啲唔同，咁但係就都可以擺埋一齊嘅。即係我哋其實就當時咧，即係如果先講講少少嘢啦，低俗頻道咧係冇政治立場嘅。認真啲講，嚴格嚟講，我哋亦都唔似其他一啲嘅網台咁樣咧，有好濃厚一啲嘅政治團體嘅色彩嘅。譬如阿教主My Radio，咁啊好明顯係即係嗰陣時嘅普羅啦，係嘛？或者再前身啲嘅呢一個嘅人民力量啦，係咪？咁譬如你老蕭，佢就好明顯就係原黎明時代嘅呢一個嘅人民力量啦，係咪？ 選民力量 選 啊， 民 呢 力量 個係 係啊，跟住就再變人民力量啦。咁教主拆走咗乜嘢啦，係 係 嘛？咁 啦， 啊 冇錯。 熱血時報就好明顯就係熱氣公民啦，係咪熱狗啦，係 係 咪 冇 啊？係嘛？ 錯，係。 咁啊就其他一啲嘅，譬如阿陶君衡啊、社民連嗰啲啊，咁即係大家都 花 有個 生台咯， 花生台嘅政治嘅立場。咁但係低俗頻道係冇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台咧就好有趣嘅。聽網台咧，好多都係政治撚，係嘛？即係社運撚。咁但係就亦都可以，亦都因為我哋大家一啲聲色犬馬、酒色財氣啊、香港議題啊、本土議題啊、本土文化嘅嘢，就大家都可以唔同嘅政治取向光譜，但係都可以聚埋一齊喺呢個台裏邊咧，就係做嘢嘅。其實當時我覺得係幾過癮嘅，即係你可以話，譬如我哋後邊 MHK TV 阿 Q 係 Vincent 係支持熱狗噶嘛，係咪？咁啊，但係後尾譬如阿搞貓俊。啊，就支持教主噶嘛，阿总理又支持教主噶嘛，系咪？ 总理曾经都系热狗嚟嘅，佢话好人， 咁你就支持呢一个嘅人民力量啊嘛，你垂涎啊袁黎明嘅美色，大家都知道噶啦呢一样嘢，系嘛？ 呢个都系你即系屈鸠我嘅啫。 即 系你一直都垂涎袁未令嘅你美色，即系未自从你即系转头啊叶柳嘅怀抱之后，你都系仲系好中意袁黎明，即系你好痛恨呢一个林宇阳，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啊，系嘛？咁大家都好相安无事啊。其实我觉得几有趣啊，即系因为大家都有政治嘅唔同嘅偶像支持者，咁但系就聚埋喺呢一个嘅低俗频道里边咧，原来又可以夹到嘅，就可以即系摆低晒啲嘅成见。做到嗰種和而不同嘅一個嘅大取向，咁而可以就聚集各方精英，咁點解就可以就即係跑咗出嚟，或者當時就真係好百花齊放。冇仲冇得忘記啦，仲有蘭花系咧，係嘛？仲有蘭花系啦，係嘛？就係啤梨佢哋嘅另一支旗嚟噶嘛，即係五花八門。咁啊，雖然你而家你事後睇翻啊，即係如果你要發大達嘅，要揾錢嘅，就唔應該有任何嘅政治色彩，即係純娛樂，係嘛？咁但係。似乎啦，即系命运使然啦，即系大家嗰个嘅机遇喺咁嘅情况出身，咁亦都冇得话，即系谂翻如果噶啦，系嘛？咁但系又我系觉得系几好嘅地方，就系大家都可以嚟呢个地方里边聚集去做节目咯。 系咁啊！我即系头先讲完一轮咧，咁我都记得系嘅，即系好似你话即系当然啦，我哋成班人就一定系即系偏向系。即係民主派或者叫做即係爭取一啲即係自由公義嘅嘢嗰班人啦，咁啊一定唔撚係嗰啲咩民建聯啊、工聯會嗰扎啦。咁而個節目個起源都幾即係都幾得意嘅，即係當初我都係咪其實我當初都唔認識阿總理嘅，即係或者唔認即係你嗰邊 party 嘅人，我都唔係好認識，即係我淨係識你啫嘛。 係，咁我 咁你 交 當 代下咧，點解識阿鹹濕超咧？鹹濕超咧個太太咧，佢有一個嘅姊妹。就同一间学校读书嘅，咁个姊妹咧就 so happen 咧就系我以前嘅旧下属嚟嘅，咁当我做咗网台之后啦，咁啊阿超哥亦都睇我网台啦，咁然后即系我亦都知道咧呢位嘅旧下属咧，原来就系阿谭湿超嘅太太嘅，而家嗰啲嘅手帕交又或者叫闺蜜咗好姊妹吓，咁而即系佢亦都同阿超哥嘅太太讲话，千祈唔好俾阿超哥近下我女啊。好咸湿噶，会教系啊，超哥， 类似啫，类似啦， 讲下笑啫， 损友嚟嘅， 咁但系你知啦， 好犀 越叫阿 利。 超哥唔好同我做朋友，阿超哥就越啲曳嘅细路仔咧，即系你叫唔好食糖嘅，成班文提沙拍晒啊，系嘛？你叫唔好玩火，佢就屌到成间屋都烧捻咗去嗰啲人嚟噶嘛，咁梗系屌 系。 即系黐嚟玩下啦。咁我认识阿超哥咧，都系喺现时点啦， 打个招呼之 打下招 后 呼 嘅， 啦。 即 咁然后跟住就五区公投嗰阵时，知道阿超哥仲有做义工啦， 系 系 啦， 嘛？ 即系五区公投，唔知点样咁啱又撞到你，你又不过我觉得好奇怪，即系有阵时即系命运嘅嘢，即系你其实都好痛恨呢啲所谓叫和理非戇鳩嘅嘢噶嘛， 系， 但系你又唔知点解，即系你又咁啱又可能点样就去咗 因为五区公 想去 投系嗰阵时系 想 阿 去 教 睇 主有 下 搞噶嘛，记唔记得？ 啦。 咁仲记得 OK，系。 当时佢即系亦都有讲过，即系有啲研即系点样讲讨论会定系点样噶嘛？记唔记得？嗰阵时喺个教堂嗰度噶嘛？ 其实应该唔系五区公投啊，你记错啦，应 嗰 该 系 系嗰个叫 占领 做 中环啊， 接乌环 占 啊， 领 系 中 啊， 环啊，系啊，sorry，系占领中环啊，系啊，我冇搞错，系 即系 啊。 嗰阵时系戴耀廷啊，个陈建文啊，有几个 系 咁啊， 啊， 跟住就大家咧都好想即系话去即系藉着一啲叫社区嘅讨论啊，咁啊借一啲教堂啊， 系 即 啊， 系写一啲会堂 我唔知北 咁样 角 去 定筲 做。 箕湾，因为嗰次 诶， 系 北角炮台山嗰度，即系行斜路行到最笃有间教堂嗰度啊，系啦，咁啊喺嗰度就再咁啱同你相会，咁就变咗系即系大家就变咗好似系一个缘分之下底下就认识咗，就即系做咗朋友 搵咗朋友之 咁 后， 样 就梗 咯。 系捉你落嚟做义工吓，去 MHK 系 里 啦， 面即系 系 服 啦， 务 中间就 下啦。 冇其他嘢嘅系啦，即系唔需要打小人嘅啦， 系啊，唔 唔需要 打 打 死 报 人， 告。 唔使打报告。咁我澄清咧，我系未同阿超哥去过跳舞嘅，好多个手足咧，我都同佢跳过舞，系嘛？系超 咪 哥 都 报 系 嘅， 我啫， 系唯独你。咁而家咁样咧，我而家谂紧，即系而家嚟紧下出年，我哋喺台湾咧，系咪应该带佢去林森北 你咪 路？ 想我冇得去咧？ 即系咁多个手足，我最亏待嘅就系超哥，超哥就冇跟过我去跳舞嘅，系啊， 系有冇喺啲场度叫啲即系坐咗一定一叫咗你个女玩咁？ 冇啲咁嘅事系嘛，咁啊即系 系。 即系超哥其实一直同我都系喺呢一个嘅玩具嗰个嘅范畴啊，同埋政治啊，做节目嗰方面咧就系交流互动，真系好紧密。咁啊，亦都超哥，即系都多谢你啦，即系喺呢一个机会，即系自从有集提齐发开始，就一直对 MHK 啊、低俗频道啊，即系贡献啊、付出啊咁样，即系因为我哋嘅坚实嘅中流砥柱啦。咁啊，我就都好记得有集齐齐发，都系好似有搵阿关阿总理份嘅，总理都好似喺 Facebook 即系成日都 share 嗰啲跑马心得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买波啦，系啦，即系嗰阵时佢就会喺 Facebook，我哋以前叫低，即系前身叫低俗频道嘅一个Facebook 频组啦。咁佢咧就即系嗰阵时佢系一个知名网民，就间唔时会 show 下佢买咩表咁样噶嘛。咁啊，佢有阵时 又或者 就 食 会 杯 有 面就摆一沓金一沓嘅， 一千蚊 一 纸， 千蚊纸咁样沓捻住喺度噶嘛。 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好得意嘅。咁啊，即系我 朝头早食 咁啊， 早 跟 餐 住 睇住只金鹿就思考人生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又会买波啊，买咁就放上嚟咧，就话，我琴晚点点点，咁啊，即系对于一个我唔赌嘅人咧，其实系啊，即系可能而家听紧即系睇紧节目嘅朋友都话，即系超哥你咁捻奇怪，你咩个好赌之徒，即系而去衍生呢、这个即系节目咧，就唔系我 我 哋 唔系 一 懒 个， 赌超， 我完全系唔识赌钱同埋唔会买股票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就所以。开初对于阿总理，即系呢一种咧，即系我其实就冇乜戚言，亦都唔会话哇，好正喎，佢即系教人发达啊嘛，即系我又冇呢样嘢。咁但系即系嗰阵时就变咗系唔知点样咧，跟住阿鳄鱼就有次就讲开就话喂阿超哥，不如你可唔可以帮手做啲即系做个节目？咁啊我做咩咁？佢话讲赌嘅咁即系类似系叫做咩？赌波股票咁样啦，系啦。 其实最有趣一个嘅 concept 就系同网友一齐赌钱， 系啦，冇错 赌 啦， 网就一齐赌钱，买波又好，买马又好，亦都俾一啲股票 tips 乜撚嘢都好。咁即系人哋我即系嗰阵时我 concept 就系谂啊，屌你老味，你班咁嘅撚屌，成日叫人哋俾 tips 买马，咁你班咁嘅撚样有冇自己落注噶？记唔记得？ 系啦， 系 冇 啊， 错， 咁如果自己落注，咁至兼啪啪噶嘛，我真系赌俾你睇噶嘛，系嘛？即系今期我决定，即系我哋星期三通常咧就做节目嗰阵时咧，就应该好似啱啱跑咗头一二场嘅。咁啊，有一 系 次 啦， 就 佢哋班撚樣咧就唔做功課嘅， 系啊， 成日就俾晒啲嘢我， 咁佢哋咧一埋手做節目嗰陣時咧，已經喺度即係嗰陣時已經即係網上去買波喺度篤篤篤篤。咁啊，我 一路做一路督 閪 嘅， 諗噶啦， 跟住赢就赢或者输就即时知道嘅，赌战场嘅。 系啦，嗰阵时因为有几场，大概两三场波咧，即系嗰阵时我哋个节目就系应该系一个钟头，咁啊分三节咁样啦，咁就就咁，所以就啱啱咧卡拉咗咧有第三四五场波，即系三四五场马咁啊嗰啲时间，咁所以咧其实就几得意嘅，即系当然啦，即系嗰阵时我哋都即系就唔可以现场即系播马啦咁啊咁，但系我哋就变咗可以系。一路做緊節目嘅時候呢，馬會嗰邊就跑緊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會即時就係、是、講返而家即係呢一場我總理即係有冇買咩，咁同埋嗰時我哋都幾得意嘅，其實晏晝呢其實我已經好忙，即係譬如通常呢食完 lunch 之後呢，佢哋就開始呢就係咁含咁即係冧晒啲 data， 即係俾我睇今日佢哋買咗咩馬，咁總理買咗咩波，咁佢哋又每人會負責一啲嘢嘅，咁啊，總理咧就有，即係咁佢自己有買馬啦，當然，咁佢就會負責，譬如達明啊，佢啊就會負責波嗰邊嘅，係啦，咁啊台底細咧就買馬咁樣嘅，咁啊總理都會有嘅，咁啊仲有阿炮哥啊、阿周老闆啊咁啊，咁仲有阿總理嘅老死啊，佢首領啦，係啦，仲有好似之後阿波羅都有嘅，咁啊幾個，咁啊跟住會係咁俾曬，就係佢哋啲飛俾我啊，買咗啲咩啊，咁我就要做圖，咁嗰陣時咧就。我哋嘅節目咧，其實都算係幾花功夫去做嘅，即係一個 live 嘅節目咧，但係咧係做好撚多圖嘅，即係又要做買咗乜嘢馬，跟住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啲惡鳩，其實咪就咁影咗張相，咁你咪得。但係我哋又要想個節目好靚啲，即係啲嘢係唯美啲，即係我自己都係做設計廣告咧，就覺得冇靚啲嘢咁 hea 咁樣啦。係 啊，真係嗰個好同定一啲節目咧。有好大嘅一个对比嘅，有 graphics 啦，系咪？有时你会剪下片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有时即系你出啲图出 tips 啦，咁啊之后又有赛后报告啦，即系跟住第日赢唔赢又出翻去 group 里边，又有一齐嚟发嗰啲嘅结果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好多 click click 嘅嘢，你都俾咗啲图我，一阵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啊。即系当时我哋即系做呢啲嘅 preparation， 即系你谂下呢一个嘅节目，就免费公开。系嘛？又自己去买波、买马、输捻咗咧，咁就会俾人屌、赢捻咗就可以系即系开心下、咁又可以咧就是、串下，譬如大家有啲拗撬，搞捻咗你买莫雷拉，依家你嗰、那个你冇得嘢啊，买呢、這个即系跛嗰只马又系点咁？即系大家可以倒下牙教。就最扑街嘅咧就系台底细嘅捻样，点解咧？台底细系永远俾一啲 tips 系佢唔捻中，但系之后咧佢阴阴嘴笑笑喎，点解？佢赢咗钱。因为佢系只有俾一啲唔赢嘅 tips 大家去买，佢自己就买一啲赢嘅场数嘅。 都系嘅，即系我哋有阵时会笑鸠佢呢样嘢，就系佢两样都会买，但系佢通常咧，佢 show 俾你睇嗰佢买嗰个咧就系输嘅， 系 佢买嗰个唔 show 嗰啲就系赢嘅，所以啲捻嘢就成日即系屌鸠佢呢样嘢，好笑。咁啊，但系当然咁啊冇嘅，咁都系咁啊，只不过佢买两张，佢冇 show 晒俾你咁解啫。咁嗰陣時係都幾得意嘅，咁又有六合彩啊，即係其實基本上乜嘢賭都有。咁啊開台咧，我哋都淨係 有時耐唔中又叫阿當時嘅方展博打電話上嚟啦， 係啦， 係話講話買咩 講下股票啦，係啦，咁啊開初咧都仲有揾下即係濕啲蛙嘅 Carmen 聲演啦，即係佢就應該係我記得咧就係冇上過我哋台嘅，咁啊但係咧佢就會係有聲演嘅，即係譬如話佢。买咗咩马系啦，咁佢就讲下一个即系佢自己睇法。 点解你会问到好奇怪啦？超哥，点解 Carmen 会讲马贴士咧？其实当时咧，你知道马会星期三咧，佢有一啲 sort of 知客啊，因为公关定系点啊？有啲佢系专门揾啲 model type 嘅女仔，就落去陪人哋去赌马，即系帮人哋去话飞啊，教人哋去买马啊嗰啲咩？佢好似系佢有做呢啲嘅工作噶。咁所以佢又熟悉馬一啲嘅嘢少少啊，佢爬馬馬經啊咁樣啊，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其實當初咧就都即係 Sally 講就係好配合你個台嗰個台。 阿波羅中意上嚟你嘅節目係咪因為有阿 Carmen 嘅問題？ 可能都係即係係啦，咁啊，所以變咗其實通常禮拜三咧我就變咗係我要放低曬所有工作咧，就淨係招呼佢班友仔噶啦，即係每人買一張飛。唔係每人買兩張飛啊，一張波一張馬，我已經死咁滯啊！ 跟住仲有時又要咩禮拜周末嗰啲波嘅賽後檢討，又要揾翻網上啲片。即係當年嚟講，其實就冇而家 Facebook 咁嚴啦。即係你所謂叫做播人哋啲片， 係 YouTube 都唔會話 ban 鳩你啊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係好開心嘅嗰陣時，係啦。 咁啊，主要啦，即係成隊 team 嘅陣容有炮哥啦，有主力就有阿周老闆啦，阿屌总理啦，阿严达明，阿严医生啦，跟住仲有边个啊台底细啦，你就唔出现嘅首领啦吓咁样，咁啊但又唔系话集集都出晒 嘅，唔会嘅唔会嘅，咁其实当初嚟讲有成六七个人七八个人咧，咁当然啦一集出晒咧，其实就真系屌咩就坐唔晒啦，即系第一个影棚坐唔晒啦，第二咧就系话大家其实都好忙嘅，咁啊通常有阵时就总理咧就好抵得谂嘅，就基本上咧就个个礼拜佢都会到嘅，即 系 佢无论咩差唔多， 所以有时佢做完有笪齐齐发，咪跟住踩埋落去大院又落咯。 系啦系啦，佢九成九都出齐噶啦。咁啊，我就一定要啦，因为我系大监制啊嘛。咁啊，所以变咗咧我就好少会坐前面嘅，系啦，间唔止有一两场，即系一两集咁样。我就通常喺后边咧就系会坐喺即系如果嗰阵时系 个 camera 影唔到侧边嗰啲位，我记得系嘛，应该 我哋就系坐喺 operator 隔篱嘅，即系我要同佢讲话，而家去一号、二号、三号即系上咁样，咁啊跟住去到你疑身嘅时候咧，应该系第一代 operator 咧就应该系阿斌嘅， 系 咁，所以嗰阵时咧我都系要佢即系我嗰时我都唔系好识做呢啲嘢，咁啊。佢哋好好嘅，即係有班後生仔都教我，就話啊，你如果你做呢個位，你啲嘢要點樣有個 folder 擺好啊，啲相要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係啦，譬如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咁我哋就即係去完一節就去一節，咁所以嗰陣時就我就要坐喺後面咧，就基本上咧就係聽住你哋前面做節目，我就要一路去片去片去片。咁啊，後屘熟咗就會好啲咯，熟咗咁啊，開始就即係都即係知道咗，其實做一個節目，你要點樣去做資料搜集，你要點樣去同啲主持人夾。咁啊，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我哋有成七八個人咁樣，咁啊，通常有時一集咧就會四個人到啦。咁啊，通常阿達明都會到嘅。咁啊，達明啊，總理啊，咁樣。 我想請問咧，因為你哋個個都有老闆、有醫生、有乜有柒，咁啊，總理又永遠都唔收我錢嘅。咁啊，我哋嗰陣時俾咗每集五球，唔係五百蚊， 五百五球啊，大佬， 俾五百蚊，就係諗住喂你哋即係買波買馬嗰啲，就用嗰個鋪嚟嘅。有冇赢过钱定系有冇输钱定系点样噶？ 系啦， 系咪赢咗好捻多你不捻咗？屌你咁后屘劈炮唔捻做，揽捻走晒啲钱定系点捻咗？我都冇心 够。嗱咁啊，我记得咧就系应该五百蚊啦。 五百蚊一集噶，我记得。 每一集咧就系一个叫做彩池。 系 咁啊，老我就话嗱，总之嗰五百蚊咧就系我嚟摆落去你嗰度个彩池。咁我嗰时我仲记得我自己走去马会开 account， 系 开咗个咁啊将啲钱咧就每个礼拜就定唔知每个月啦，总之有个钱就摆入去。咁啊嗰阵时咧就咩咁啊将咁啊佢哋咧就会系有大齐齐发个节目咧就会买一啲波一啲马。咁啊跟住咧佢哋又会自己又会再买一啲嘢嘅。咁啊跟住咧就每个礼拜咧我哋就好似我哋而家嘅每周通讯咁样啊，就今个礼拜就 彩池基金 系啦本金系几多？咁而家咧就系正数系几多？咁啊，开初咧都有正数一二百蚊，定唔知几廿蚊咁样嘅。咁啊，跟住咧去到尾咧，即系开始大家都已经系灰心丧意咧，就即系好似嗰啲去玩去赌场、葡京赌场嗰啲，即系输到差唔多就嚟尾嗰啲咧，得翻少少钱，乱鸠咁买嗰啲咧，算捻数啦。即系系啦，咁啊差唔多系去到尾咧系冇乜钱剩嘅，即系啦。 真 系都几好笑嘅， 惨嗰啲钱好辛苦噶，啲网民俾台费会费打赏，咁我哋有钱去赌马嘅嗰阵时真系。 系啊，咁但系当初嚟讲，我觉得即系如果用翻而家呢个年代，即系唔好话JPEG 嗰啲啦，即系但系嗰阵时我哋已经其实都几前卫，即系一种好似系即时大家系主持人一齐赌啊，其实。如果你好似咁講，即係如果用翻而家嗰種模式，即係大家即係一齊課金， 跟住你又一齊去買，咁啊大家一齊玩，就即係而家個互動可能做得更加好。 但 當 系 初嚟講已經好犀利。 嗱，我哋嗰阵时就真系好单纯嘅啫，一齐赌波，一齐赌马。 嗯， 但系而 冇啊， 家 諗住揾 你话 揾 头 錢 先 嘅。 你提到咩 JPEX 嗰啲，其实根本就唔系好深噶啦，你明白？即系你用错咗一个嘅 description 或者 analogy 啊， 啊， 唔系咁样啊。 系。 即系以前就系就真系喂一齐去笑开心 系啊，系 系 啊， 嘛？即系要赌输咗嘅生 tips 嘅俾人屌老味系嘛？赢咗嘅就系飞扬跋扈嚣张系嘛？几鬼几咁？同埋我最记得嗰阵时有个捻嘢叫黄仁龙啊嘛，成日串鸠我哋噶嘛，又 即 话。 系大花王，诶，全身。 系啊，即系类似大花王啲咁嘅戇鳩人嚟噶嘛，做啲嘢出嚟单单打打啊，跟住喺 chat room 里边嘅留言啊，咁啊成日俾人哋屌噶嘛，咁啊就即系就质疑佢哋啲 tips 唔得啊，自己又去买啊，咁但系次次都佢喺冧噶嘛，输到。 佢会留嗰阵时，我哋系未有 Facebook Live 嘅，嗰阵时仲系要靠我哋叫 server 啦，我哋 系 自己 自己嘅 后 chat 台 room， 有个 系啊。 chat room 啦。咁嗰阵时我哋睇一个电细嘅电视机 chat YouTube 都 room， 未 live 嗰阵时， 系啦。咁啊大 power，咁啊嗰 唔 阵 系 时 黄仁龙， 就系黄仁龙，sorry 啊。 黄仁龙。咁啊嗰阵时都几好笑嘅。咁佢咧亦都会喺我哋个Facebook 群组咧，咁佢有阵时都会成日即系同阿总理对嘴嘅，即系佢个佢即系对赌啦，即系总理买咩佢就买对家咁样嘅。咁啊，其实嗰阵时我觉得都即系对我嚟讲都几期待嘅。即系虽然我都做得好辛苦嘅，即系从礼拜二三我开始咧就已经系即系做咗閪笠嘅，即系啲资料搜集。咁但系咧个即系好开心，但系即系一班朋友一齐好似乜做完节目又或者做 live 喺埋大院，咁啊有阵时又食宵夜。咁啊，通常咧就即系嗰日就最放肆嘅，就可以11、12点先翻屋企嘅。因为嗰阵时其实我仔同我女都好细咧，即系 系， 八年前讲紧即系 你仔两 上 岁嘅啫，分钟 两岁系啊，仲入紧屎片小习，咁所以嗰阵时即系好似凑仔一个礼拜中间咧就有一日就最轻松就可以成班男人饮啤酒，咁啊可以即系我唔系去跳舞啦，总之就系即系去做节目，咁系好开心嘅，系 啊，我够你出苦海啊，超哥。但系点样早入班底咧？即系点样去揾啊？周老板同阿严达明系咪即系做人力嗰阵时啲义工朋友嚟咧？ 系嗱，系啦，咁啲系啦，讲下班底，即系点解即系呢班人三九唔识七，从来又冇乜一个 platform 大家拎 up 嘅。咁啊，当然嗱，总理有 台底 即系 系 一班 做 朋 邮政局噶嘛？如果我冇记错，系咪？ 系啦，系啦，前身系啦。咁啊，譬如喂，我啦，因为咁讲啦，我啦，达明啦，炮哥啦，阿细啦，周老板啦，呢五个啦，咁我哋都系所谓叫做即系前身系人力嘅义工啦，系啦。咁所以或者系我哋即系都有一啲即系 committee，即系一齐做嘢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我哋就叫玩得埋啲熟啲嘅。咁啊，所以嗰阵时就即系邀请咗佢哋一齐即系做呢个节目。咁而佢哋都觉得冇所谓，因为其实阿炮都有赌开马，赌系啦。咁啊，达明就开始即系嗰阵时玩咯。咁啊，跟住阿细就一两向都好资深噶啦。咁啊，嗰阵时系周老板都系嘅，即系你都有同我讲，喂，不如邀请埋周老板。咁啊，当然即系往后我哋再讲啦，政治上问题，即系点解会最后冇咗个节目啦。咁但系嗰阵时周老板咁都系一个好资深赌马嘅人嚟嘅。咁啊，变咗咧 仲好好 你 笑嘅，每次一去做节目咧，譬如你六个人做节目，有七个人嘅，周老板咧就永远带佢嘅好朋友上嚟喺侧边监睇嘅。 系，咁佢有个好好知己，咁啊就即系嘘寒问暖啦。我哋 啊。 即系就从来不问人哋呢啲事情，咁啊看在眼里都系一件好笑嘅事情。 同埋周老板有样嘢好好笑嘅，周老板系咪冇钱？但系周老板棚牙烂捻晒，冇整假牙嘅，又或者你个拗捻晒头嘅，真系。 咁我唔知啊，不过周老板就都系一个豪侠嚟嘅，即系佢啊，即系系啊，咁啊。 仲有严达明喺侧边做朋友，点解你唔会整翻棚牙咧？我真系拗头啊，真系。 咁啊，真系唔知啦。咁啊，系啦。咁啊，跟住我头先嗰边啦，有几个人啦。咁啊，跟住你嗰边咧就系阿总理。咁啊，总理咧都就好似咁，总理就会带埋，即系佢另一啲 friend 就都系即系叫做赌钱，或者系佢啲好兄弟啦，譬如头先咁阿首领阿菠萝。咁啊，跟住你啊，跟住你自己，你另一边就系方占博啦。咁啊，喂，不如我哋都加埋一啲财演，咁啊，即系声色犬马乜都齐。咁啊，变咗咧就三个 party 嘅人咧就 jam 咗埋一齐。 咁其實就係、是、即係都幾得意咯，咁樣係啊。 系啊，咁呢个节目都其实就温到去呢一个嘅 MHK，当我哋搬去怡新工业大厦啦。咁其实当时咧，即系我都知道噶，有好多网友咧就好奇怪嘅，睇我哋嘅节目，譬如睇黑人夜话，或者大院有落啊，咁啊其实就冇乜颜色啊、政治嘅色彩嘅。咁有啲友咧，亦都好雀跃咧，就系、是、有时可以上嚟就系、是、做我哋嘅节目一啲嘅嘉宾。我仲记得有个友仔个捻样系以前做惩教署嘅。阿吴广明，吴广明你知边个阿叔嚟嘅， 记得 退咗 记得， 休嘅，就好多嘢讲 系。 嘅。咁其实有时咧，佢都喺啲网台啊，又或者啲媒体，有时会访问下佢嘅。OK，但呢位友阿哥咧，就真系我亦都觉得佢真系谂嘢有啲弯弯地嘅。点解咧？我哋其实好好倾嘅，真系可以天南地北都好多嘢倾啊。甚至乎佢上过私人夜话去做节目添。咁但系我就好奇怪啦，当有一次即系教主都好担心我哋呢啲后辈即系搞网台搞乜掂啊，咁啊佢亦都系识阿啤李，咁啊即系经阿啤李之后咧，我就认识阿教主，咁啊同阿教主即系倾过个网台嘅发展啊，佢问呢个细阿佬做乜捻嘢，你自己戆鸠鸠走去搞网台啊，有啲咩嘅注意啊交流啊，咁啊俾咗好多心得我哋，甚至乎我起个 level 咧，佢都派咗佢以前嘅 technical 嘅同事咧去俾下意见啊，我哋咁样啊，咁好好嘅一朋友，咁但系咧当我即系。同阿教主打卡啊，又或者出席普罗一啲嘅聚会嘅时候咧，即系 po 咗相上我嘅 Facebook 咧，呢啲朋友咧，即系包括即系其中当然亦都有阿吴广明头先我所讲，佢就其中一个即系好更加激进嘅一啲嘅人咧，就会好劲啊！点解你会同教主喺埋一齐噶？即系你点解同黄毓民呢个狗贼喺埋一齐噶？咁样喎，即系喂癫癫到咁捻样啊！即系我觉得有乜捻嘢事啊？系咪真系？佢哋又唔系共产党，系嘛？佢亦都系帮紧香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嘅一啲嘅朋友，系嘛？即系发声，勇于发声，对世界上面不平嘅事都会出声嘅朋友嚟嘅。咁我拗头啦。咁我即系点解？即系如果我系为咗个台嘅收视啊、福祉啊，我梗系屌你老味呢啲嘢就要忌讳啊。但我喺度谂，温一个网台，屌你老味系我识边一个朋友，屌你老味冚家铲。即系我都唔可以 show 我同边个朋友交往嘅，我咪屌你咩狗閪嚟嘅，屌你咩我咪贱人一个，系嘛？出朋友人哋 po 相要你揞捻住个头啊，唔系咁样冚家产啊嘛？即系唔系咁样啊嘛？即系你即系我做一做朋友，即系你 po 嘢想上 Facebook 俾人哋知道你系朋友，有啲咩问题？做咩闪闪烁烁先？系咪先？又要揞头又揞肩，唔系噶嘛？咁我亦都冇谂理由，我同阿教主，当然教主个声明嗰阵时咁高，摆佢上去，咁我都与有荣焉啦，开心噶嘛？哇，跟住俾人屌！哇！屌你咩？即系我而家以后我就唔会再睇低俗频道，任何一个嘅节目，所以我亦都呼吁大家讨厌黄毓民嘅，唔好睇低俗频道嘅节目。得，你走啦，随便行啦，阁主。如果唔啱你嘅呢个地方，我咪咁咯，冇乜所谓噶，咁边个计啫？系嘛？即系如果我系恨钱嘅，我恨呢啲，即系怕呢啲咁嘅事啊，我梗系屌你都避忌啊，即系打电话去冧鸠佢啊，或者叫你唔好好啊，定系点样？你中意走咪走咯，你出啲咁嘅 post 屌戇鸠嘅啫，只不过。我更加及早知道你班撚樣戇鳩嘅，咁我更加唔需要即係你擺咁多 effort 喺你身上面。有一啲嘅網友就即係好中意同我哋互動，或者去 contribute 去幫手，但係即係我哋都好話俾大家聽，我都會篩選嗰個 screen 嘅。有啲係咪同我啱 channel？大家諗乜嘢近唔近似？大家嗰個嘅節拍係咪即係都係行嗰個方向而之類推係嘛？有啲即係如果去到咁撚戇鳩嘅時候，你擺喺側邊其實即係即時炸彈會爆炸嘅啫喎。系嘛？ 系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就低俗啦，或者系叫 MIHK，即系开初，咁当然即系，阿啤你都有即系一齐做节目啊，或者系有个即系一部分啦。咁我都唔系好，即系你问我自己啦，我自己当然即系你认识我嘅时候，你都知道，譬如好似唔知你话，即系你呢个 T 汉嚟噶嘛，你迷恋啊袁丽玲啊嘛，系咪先？ 系。 即系咁，你一定系人民力量。咁你亦都冇乜 或者 话， 你又 因为 撑 呢 嘅 样 自由党，自啊唔系自由党，唔系民 系民 主 主 党， 党系啦。 系啊系，王李 咁 飞 啊， 系啊， 系啦。咁我觉得同你嘅交心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我同你又冇乜好喺呢样嘢咧，系一个好大嘅 contradiction，或者系甚至 有冇 乎即系 拗 你 啊？系咪 系啦， 先？ 冇乜面红耳热嘅。 屌 即系 你问 纵 你啊，你 使 投票我投票啦，做乜系 系 咪 啦，即 先？ 系纵使你都知我会屌鸠个教主， 吓 系咪先？即系甚至乎即系有人话喂，即系阿超哥你屌你搞你错，你系低俗频道嘅主持人。即系都会问我，喂，你做乜捻嘢？即系会搞，即系屌鸠佢。咁我就觉得，喂，咁其实好似咁样，做嘢还做嘢。咁总之我唔系喺个台入边借个台嘅节目， 去做呢样嘢，甚至乎利用个台去做我自己想，即系自己私欲嘅嘢啦，叫做。咁我相信鳄鱼唔会喺呢样嘢，即系对我嚟讲有意见嘅， 系 系咪 啊， 先？ 系啊。 系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我都睇我自己就纯粹就系会系观望嘅，即系嗰阵时即系坦白咁讲。我都系会话喂，咦，咁个台多咗啲政治色彩，咁啊，真系庆幸啦，好彩啊嘛！即系我都一个即系叫做政治嘅一个即系狂热者啦，当年咁啊庆 当 幸就 年咧， 冇 佢 即 朋友可能唔捻知啊。当一到近选举，立法局或者系区议会，超哥就掟发噶啦。即系总之，边捻个撑普罗热血，佢就屌你老母癫捻咗。系即系佢一定要撑民主党或者撑呢一个嘅人民力量，佢先唔会发癫嘅。即系佢亦都喺网上面同好多朋友系嘈交。咁我唔知，唉，屌你老味，系咁样将我打俾做，超哥未又系屌你老味未食药啊？屌系啊， 咪复发啦？ 复发啦！屌你老味，最狂追击，系咁啊！人哋屌啊闹啊，即系呢啲嘅病症系近呢几年，即系19年之后，共产党屌你老味还数赢紧晒之后，佢自己心死，就不药而愈啦，天恩截 唔 堕 系， 啊 我 佢。 真系，我真系要多谢共产党先，但系真系， 系啊。 咁 啊，所以即系唔系嘅，咁嗰时我就觉得，喂，咁你个台系你嘅，好似咁，喂，其实就唔应该其他 个 主 台 持 唔系 人 我， 去 真系 拍， 全部我嘅，即系我台 即系当然啦， 全部我 即系 人啦， 你一个 系 即系你一个 CEO 啦，或者咁讲，咁我觉得，喂，你嘅 partner 都冇对你呢样嘢，咁啊主持人纯粹系一个 part of，即系一个或者难听啲就一个过客啦，即系一个好短暂嘅大家合作。咁你哋有意见或者唔中意，咁我觉得咪向我监制或者系即系我即系讲啦咁啊，咁我都会听嘅。 其实 咁 我 所以 反 嗰 映到一 时， 样嘢咧，当时嘅香港嘅啱啱政治醒觉唔系好耐啦，即系我觉得真系 醒觉咗大概5、6年到 系 啦， 啊。咁 即系 其实 可能2008、2009年后，即系大家即系好似你话，就系 好 喂 唔 以 成 前 熟 咪 嘅， 嗰个系啦，即系嗰阵 全世界 时 都 仲系 唔成 嗰个。 熟。 系啦，即系仲系好戇鳩，讲紧咩一人一票，要有选特首，即系仲系好戇鳩，即系对呢样嘢好有期盼。咁所以嗰时大家都系一个好初步，所以大家系好狂热，甚至乎即系对一啲唔认识或者系唔同意见嘅即系 party 咧，系一个好大嘅敌意咁样咯。 系啊， 系啦， 即系 系 斗得好紧要，咁但系即系反映到啦，即系呢啲系必然嘅民主进程嘅阵痛嚟噶，系 啦。 嘛？ 咁啊，嗰陣時即係成班都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唔好成即係入邊一扎主持人啦。咁當然即係大部分啦，都係一啲政治狂熱分子啦，或者叫即係痴漢咁滯啦。咁所以即係喺往即係未來即係後咗一段時間，咁其實開始即係大家都有啲睇法啦，或者係即係向我一啲 抱怨 講 啦， 翻 即系简单啲 係 讲，就喂你 啦， 呢个台屌啊，逼你嗰啲卵样， 係啦， 乱 喂， 柒咁讲嘢喎， 系啦， 又 呢 本 件 土 事有 派 啲嘢， 喎，系嘛，又 系 踢 啦， 劫 警察， 喎，系嘛，又屌你咩屌柒啲大中华卵喎，系嘛？ 系啦，咁啊本土咁啊，即系嗰啲啦，即系话喂，系啦，咁啊，即系开始同对我一啲睇法，即系话喂，如果咁样咧，个节目再做落去咧，我未必想做喎，咁我都即系当然安抚大家嘅，我话嗱，就即系观其行啦，我话嗱个台，你 day one 去做嘅时候，你都知即系鳄鱼系乜嘢人。咁佢亦都即系抱乜嘢政党，咁我话呢个你哋大家即系都知嘅，咁我都会有意见，我话我都会有唔中意，但系我纯粹就系话以节目个角度，即系去睇，就系话唔影响到我哋个节目，而佢亦都觉得唔会即系哭借个即系调翻转头啦，老细唔会借个节目嚟做其他嘢嘅话，咁我觉得大家系一个互相系尊重嘅，系咪？咁所以我就系去住嗰个方向，咁但系好开初咧，所谓叫做无风起浪咧，其实都系阿周老板佢对，即系佢系好支持人民力量啦，呢样嘢我都知嘅，即系当时其实我哋已经系冇乜支持人民力量噶啦，即系去到好后期，咁但系佢好热衷呢样嘢嘅，咁啊佢又但系佢又好得意，佢又好唔中意萧山嘅，咁啊所以咧嗰阵时佢就有啲尷尬，佢又覺得佢又係人民力量嘅忠實支持者啦，係啦，即係叫 fans 死忠。咁佢又話：咦，咁啊呢個呢個台又同阿鬱敏企得咁近，當時因為人民力量同阿普羅即係兩邊係即係都屌得好犀利噶嘛，即係嗰陣時教主即係成日即係拍台 唔系屌你啊，刘家雄就系屌阿万必噶嘛， 系。 系咪？咁所以嗰阵时即系大家都系有啲咁嘅情况，咁就话喂，如果咁样咧，可能我想慢慢飞欧喎，咁啊系佢第一个即系同我私底下 举 讲 手 嘅， 先啊，佢系啊， 系啦系啦，咁我话 OK 嘅，我话 OK 嘅，咁我话你一个啫，即系咁当然我唔系睇小佢啦，即系我都好尊重，咁我 OK 嘅，咁啊你一个唔做冇所谓啦，咁同埋嗰阵时都系咁啱又系。正值呢一个梁天琦补选啊， 系 即系唔 啊， 知你几啊， 记 即系呢 得 个 嗰阵时七六 六 七 号七 之前 号， 啊嘛，屌你老 系啦， 味， 六号七 系 号， 咪 Over my dead body 嗰阵时，同埋 系 梁 啦， 天琦去斗得好紧要啊 杨 嘛， 国桥， 吓。 即系嗰阵时就系一个补选，咁啊咁啱就梁天琦就出咗嚟嘅， 你 咁 就 啊即系 撑 呢， 杨学桥啦，你个撚头。 咁我其实我冇喎，即系嗱，应该咁讲，心底里如果我喺个节目个角色上咧，我嗰阵时。都即系我其实都好快代入咗做监制嗰个角色，咁我就话喂嗱，你哋点样去两边互相即系嗱，譬如话总理啦，总理就系一定系 六 即系 号， 蒲本土啦，系 吓， 啦， 梁天琦嘅佢 咁 系。 啊系啦系啦，咁啊你都系啦，你自己即系有阵时都会喺一啲政治节目上大家讨论咧，咁所以嗰 时系大家喺成个社会气氛咧都系好炽热于即系政治。觉醒啊，或者政治投入呢样嘢，咁啊变咗咧，连带咧都喺节目，即系大家嘅生活讨论咧，都会有呢啲咁嘅矛盾啊。咁啊变咗嗰阵时就阿周老板就系啦，即系佢觉得喂，即系梗系唔捻想俾你，即系唔好话想，即系佢梗系好想，即系一啲叫民主派咧，佢睇唔到梁天琦系一个民主派，即系其实就系因为梁天琦就系阿教主。即係支持嘅，即係其中一個後生仔啊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就變咗就係話，喂，有啲咁嘅矛盾咯，即係總之你支持嘅，即係敵人支持嘅，我就唔會支持，係咪先？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咁變咗嗰陣時，大家都喺 Facebook，即係我哋都有個 WhatsApp 群組嘅，咁啊大家都係會有呢啲討論啊，或者面紅耳熱啦。咁啊，即係當然我就控制得唔好嘅，我就冇阻止大家即係去討論呢啲嘢，即係。變咗大家就有啲唔開心，咁啊周老闆試過幾次 click group 嘅，好笑嘅嗰陣時我哋成日即係跟住私底下台底就成日玩鳩嘅，屌會唔會踢咩走咩走拉翻佢嚟，跟住又好撚無聊嘅，咁啊台底成日好中意做呢啲即係開玩笑啊，即係啲咩戇鳩嘢嘅，咁啊嗰陣時即係好多回憶，咁啊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就多即係慢慢咧就係喺呢嗰一年。嗰一年啦，即系2015年头至到2015年尾嗰段时间，就开始即系好多呢啲咁嘅 系啊， 即系 其实我最 拗 记 撬 得 啦。 咧，即系最主要嗰个导火线咧，其实我都好记得发生啲咩事嘅。如果我冇记错咧，我系有一次系上咗阿啤梨嘅一个嘅节目里边嘅，咁边一 系，你 个节 讲 目 下睇 我 下 就 系 唔 咪？ 记得咗系边一个节目啦。咁嗰个节目咧就 啤梨漫步啊！ 咁快嘅啤梨漫步咩？嗰阵时。 我记得就系啦，因为做定系南 可能系咪？我觉得系南 系 方 星 嚟嘅 期， 节目， 嗰个节目系星期二晚嚟嘅， 系啊，星期二晚嚟嘅，我就唔记得咗系 系啦， 边一个节目都喷啲气球出嚟，即刻。 系啊，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唔系佢咁样咧，即系一 show 一啲嘢咧，佢就我嗰个 screen 咧就有啲咁嘅突然间走出嚟， 咁啊，嗰个节目就讲开中港问题嘅。咁但系嗰阵时，我哋就真系好捻讨厌啲人赚大陆佬钱就 即系大陆呢啦，系咪？ 赚大陆嘅钱，跟住就爱国啊。埋没良心啊！咁个咩知啦？即系我同阿啤你讲嘢，成日都好兴讲过头说话噶嘛。即系屌你老母冚家铲，边一个上大陆娶老婆嘅就全家死绝。屌你老母，边个冚家铲上大陆佢捞嘢嘅就屌你咩冚家铲死全家嗰啲咁嘅嘢。即系 sort of 系类似咁样啦。咁我又唔捻知阿周老板系监听噶嘛，同埋监睇喎。你明唔明啊？我唔中意睇喎，佢又唔中意阿啤你，佢又走去睇喎。你系咪真系戇鳩嘅？其实件事。 应该嗱。大概類似係咁啦，嗱，總之咧就嗰陣時就已經頭先我嗰 part 啦，就係話即係有幾個人都有啲不滿啦，係啦，咁啊周老闆啦，達明啦，或者炮哥啦，咁啊台底制就一半半啦，台底制就覺得你哋玩，即係佢一種兄弟班嘅，你哋想玩嘅我就繼續陪你哋玩，嗱你哋唔玩嘅我就都唔需要玩咁樣，咁當然嗰陣時我覺得。即係類似咁樣，咁跟住，其實開初已經有啲警示嘅，咁大家就話：喂，嗱，如果咧阿鱷魚 再講一啲過頭説話咧，即係或者咁樣咧，或者佢哋個台，咁其實我哋就真係好唔中意啊咁樣。咁我唔記得咗係啊炮哥啊定係達明咁，但係總之大家都有啲附和啦，即係話喂，其實咁樣真係唔係咁好喎、啊。咁我話 OK OK， 我話我嘗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當然，我亦都控制唔到你啦，因為呢個係你自己即係都自由。 其實你唔可以因為咁樣影響我嘅言論噶嘛。如果你話俾我聽，我更加會講添，係咪？ 係啊，你嘅性格係咁啊。 你話俾我聽，你冇得屌大陸喎，你屌邊個賺大陸？嚟啊，蒲大中華撚嗰啲，你屌親佢，屌你幫我哋劈爆，走啊，冚家鏟，屌你咪死 啦！係啊，屌，其實應該嗰陣時應該早啲辣鳩你，跟住等你自動腰斬個節目，唔使 係啊，唔使做，屌掃地出門係嘛？點會搞撚掂啊？係咪先？即系你又系戇鳩，你点样可以去控制人哋嘅言论呢？其实调翻翻转，我会控制翻你哋唔好捻支持人力或者支持民主党，系唔会噶嘛。所以佢证明呢几条友系戇鳩噶，你明唔明啊？ 咁啊， 即系戇鳩。喂，你严大明读咁捻多书，你咁捻戇鳩？你阿炮哥你喺大陆，你唔系话即系好似佢读多书，我都好明白。点解你谂起你做阿周老板喺大陆佢调翻去翻搵 out 捞啊做生意，我都会理解。喂，但系呢啲嘢咩叫言论自由？咩叫民主？大家有自己所表达嘅嘢，你可以唔捻附和，你可以唔捻听，你可以唔捻理，但你都要限制人哋嘅言论自由咧。你唔捻通噶嘛？其实件事， 你谂下，你过捻咗咁多年啦，而家讲起你都火气啊！喂，如果我喺当年同你讲，我屌你，我惊你斩捻死。 喂，系真系唔捻通啊！你屌你咩扮捻到自己好捻理智，屌你好捻有学识一个二个，但其实你系完全嗰啲系唔捻通嘅一样嘢系。 咁 即系我见到佢哋好多系照讲，佢哋黐捻咗咩？其实你而家你掹翻转头，你咪戆鸠嘅几条友，系咪先？ 咁我哋十年唔系你谂下，我哋十年血泪史就要讲真话啊嘛。 系啊，就你掹翻转头，你就算佢而家佢点解咩朝头早起身啊？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戆鸠啊？ 其实过咗咁多年之后，我都觉得大家系幼稚嘅，或者系做得唔好嘅。咁啊，当然即系总理就唔喺我哋另一个叫做。秘密 group 啦，即係嗰個 group 叫秘密 group， 但係當然唔係話想排他，即係唔氹啊總理玩，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嘅，係啦，即係希望總理即係聽到呢個節目唔好誤會。咁純粹就係因為我哋係 part of 一個政治團體，所以有一個 group 咧就係有阿炮啊，有阿達明啊，咁啊有我咁有幾個人。咁嗰陣時我就記得咧，你喺星期二就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咁其實再前一次你都已經有講過類似咁嘅説話嘅，咁我記得咧就應該係炮哥咧就同我講，佢話喂，我哋有個節目主持人阿周老闆咧，即係喺大陸做生意噶嘛，又有老婆，咁如果 夠知佢咩？佢次次做節目帶條女上嚟，我點知佢有老婆一隻屌你？ 咁佢即係佢話佢話喂，如果你諗下阿啤你同阿邊阿牛團日日都咁樣屌咧，咁好撚尷尬喎。咁跟住我話咁我都知嘅，咁我話所以阿周老闆都即係。即係會得閒就嚟，唔得閒就嚟，即係咁大家心照啦。呢句説話係咪？咁去到嗰一次，即係 final， 突然間我叫腰斬啦，或者係叫做即係即時死亡啦。咁就係、是星期二，咁你就喺嗰、那個即係同阿啤你有一個節目，我應該好啲人都 做完，我未翻到屋企，你阿電話就嚟啦。 冇撚錯啦， 係啦，你話唔做啦，劈炮啊，咁之後重複翻個説話。 咁跟住其实我嗰时我系准备紧听日，即系星期二，我已经准备紧听日，即系星期三嘅最，即系嗰一集我仲记得，应该系第36集。因为我其实有 keep 晒啲 record， 咁我做咗第35集，咁啊应该系准备紧第36集。咁啊跟住佢哋就讲话，喂，头先阿鳄鱼咧咁样样讲嘢，即系佢话边个喺大陆做生意，你不好死咁样啦，即系类似咁样嘅。咁跟住啊，我記得其實嗰陣時應該周老闆已經走咗噶啦，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講咗佢唔會嚟噶啦咁樣啦。咁跟住佢哋有幾個嘅，咁啊即係 discuss 就話喂咁唔得喎，咪唔玩咯，即係咪唔玩咪唔玩咯咁樣。咁我諗對佢哋嚟講，可能佢會覺得第一即係又冇乜懲罰嘅，即係又冇簽死合嘅，係咪？咁亦都對你嚟講就係話對你嘅政治。或者係立場 做個抗議， 即 係 一啲 係啊， 佢咧咗一啲意見啦。咁變咗就係話佢哋話唔玩，咁我都話喂你，即係我都有同佢哋討論嘅。我話係咪要即時唔玩？咁 其實佢係聰明少少咧，佢可以 直情喺个节目讲，嗱，阿 Ben 你同阿罗杰讲啲咁嘅说话，咁啊张老板就真系受唔捻到啦，咁佢唔捻中意唔做，咁我哋都觉得唔中意一样嘢，我哋嘅立场就系抱大中华嘅，又或者屌你老味閪啊，或者点点点点，我系好捻憎毛泽东嘅，唔得啦，顶唔顺走。喂，其实你咁交代清楚，我都觉得冇乜问题，要认添，点解成件事系咪？但系你太 咁 屎忽啦嘛，其实成件事，即系超哥，即系 我 搞 又 咗咁 唔 多年， 系 我同你讲过，好屎忽啦嘛，你唔系净系同我有 commitment 啊嘛。 系， 你仲有一 网友 扎 都 嘅 系啦， 支持者啊，啲 支持 网 者 友 啦， 啊， 朋 咁 友 你人哋会掉低做乜捻嘢？点解就走捻咗？系咪系我炒鸠佢哋啊？屌你，你唔捻中意啊？定系点？又唔捻交代，又唔捻成成，即系到人咪咁咯。即系讲真，即系虽然过咗成差唔多10年咁滞啦，即系我都会觉得，即系喺三个人加埋台底细，喂，你哋唔系小朋友嚟噶嘛？四廿岁人噶啦，嗰阵时已经 几个加埋几百岁， 几百岁唔系咁样，喂，有始有终啊！更何况我唔系点名话你哋点点点，你自己全部对号入座，系咪啊？即系你哋觉得呢啲嘢唔妥嘅，你哋亦都冇个吉屎喺我面前同我讲，我唔捻妥呢一样嘢，啱唔啱啊？ 咁就系啦。当然，即系你问我自己有冇 系 做 我 得 不 唔好， 负 或 责 者 噶？其实成件事 系啦，我做得错咧，咁我当然啦，我冇坚持啦，即系我冇坚持，即系话点都好，即系 就你 平时 做 都 多 做得 集。都冇问题啊，咪36特大，今日再一集啊，咁咪讲完交代咪走人咯。 咁 但系我 想 亦都 讲你 好 就 认 讲，唔想讲就唔交代啊。今日最后一集啊，下次再见。咁你而家你突然之间玩咁翘起，系做乜捻嘢意思？我都唔捻知 我亦 得罪 都 咗 好 你哋， 认 系咪？ 系啊，我唔系咁，当然啦，我都好认识佢哋嘅，即系好认识佢哋其中几个。咁我都知佢哋脾气，即系佢哋讲咗话唔做唔捞就唔捞噶啦。咁所以我都好难同佢哋即系磨啦。咁我记得我即时之下咧，好似我唔知同咗你倾咗先啦，定系同阿总理倾咗先嘅。因为其实我嗰时我都仲好想睇下可唔可以好似你头先讲个情况，就系话喂，我点样都挨最后一集完捻咗佢，跟住即系 say goodbye 啦，系咪？咁但系嗰时其实我有一个唔识到嘅人，咁而去到后段咧，其实又因为头先好似你咁讲啦，大家啲政治上嘅拗撬咧，咁其实嗰阵时 你搞清楚，系冇拗过啊！ 唔系你拗撬，即系我哋主持人，sorry，系 冇 我 拗 系我哋主持人入边，咁所以其实阿周老板，或者同阿总理啊、首领啊，即系佢哋嗰班咧，即系大家其实已经系分咗两批人啦，即系咁样啦。咁变咗即系话，后段少少咧，其实首领都隔系好隔唔止先会有嚟嘅。咁其实后段佢都冇嚟噶啦。咁所以嗰时我都有同阿总理，我记得我印象中就系、是。都有同阿总理倾，我不如话听日一集，点都好啦，读嘅戏都撑埋佢得唔得？咁但系嗰阵时都真系好似搞唔掂， 后屘我就 即系一个人做， 即刻咧我都有后着嘅，咁我即刻就叫阿 K C Sir，因为 K C Sir 嗰阵时佢自己有一个财经节目嘅， 系 咁我 啦 就 系 攞咗 啦， 佢个财经节目咧就系、迟啲接播， 顶一顶， 顶一顶咁样顶一段时间，咁到后屘咁阿斌哥咧就揾阿 M C 人。嗰陣時就聯絡睇下 MC 人會唔會又做一個節目，咁啊後屘就真係傾掂咗，就有個叫做俾人研究嘅節目，好似朗朗嘅，如果我冇記錯係。 係啊，咁啊當然即係，唉，即係多年嚟講，即係我 唔係，其實咧都過 咗 咁尾，我根本由頭到尾我都冇 hard feeling，就係我只不過覺得好奇怪，喂你唔中意做，我又第一我又冇中意合約去綁死人，咁我又唔係話即係損失好多錢，即係每集一個就係一個 courtesy，一個跑馬基金、賭波基金俾大家去賭下錢。我亦都冇话希望你赢咗钱，你请我食饭啊！即系你哋或者你哋够钱赢咗钱去宵夜啊、打冷，我都无人欢迎，系嘛？你唔请我都冇乜问题。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第一唔谂知你哋有啲咁嘅问题，第二你亦都冇吉事同我讲清楚，喂，我哋好罩忌，你即系咁嘅嘢有个尴尬，我如果点样可以谂个方法咧？嗱，我哋又好捻中意呢个节目 commit 咗咁多，定系点点点？系冇人交代啊！你明唔明啊？你即包括你条捻样，你都冇同我讲过依一个问题， 系啊， 系爆紧咗我先知吓，有啲咁嘅事，咁嘅嘢。我到我嗰阵时就要我面对晒呢件事啊，系嘛？即系咁样，咁但系冇计啦。即系我喺度揸庄，我就要理呢啲嘢。咁我都好了解我个 position 系，即系呢个亦都唔系第一次，都唔系最后一次嘅依一个嘅问题。嘅发生。咁但系成棚人。俾我嘅感觉咧，就冇 take 呢一样嘢 seriously 咯。就算你系到玩，当上嚟混吉系嘛，即系柴娃娃点都好，其实你系一个态度，一个 commitment 嚟嘅，即系反映咗佢哋作为嘅成熟度系未够嘅。 系， 即系如果你问我，你即系 无论 个交 我知啊， 代，你令我知道你哋嘅问题， 你又冇俾我知道，但系你哋又谷住道气喺度系要嘈交晒，咁但系拗紧咗咁多交，我亦都唔捻知。咁我哋当然我哋喺我哋嘅节目里边 deliver 我哋嘅主张就紧噶啦，系咪？即系你大家编辑自主、言论自由噶嘛？我有冇管束过你？点解你买马仔仔，你都屌你老味閪买外籍练马师嘅马房嘅马，唔肯买本地练马师？我屌你屌过一冇噶嘛？系咪？即系你系有啲真系有啲真系坚戆鸠啊！即系个关键就系坚持埋啲好捻戆鸠嘅嘢，系到根本就未成熟。咩叫言论自由同埋政治取向自由嘅嘢？系佢完全唔明呢一样嘢嘅。其实佢同共 咁 产 所 党系 以， 冇捻分别嘅啫。其实某程度上 即系大家都系好， 系 即系年少啦，或者叫幼稚啦。 仲年少？屌你老味閪，滨州冇白色嘅，屌你咩？仲年少嗰阵时？ 咁啊，其实咧，仲有一 part 咧，你唔知嘅，我都可以同大家观众讲嘅。即系喺我心目中咧，我自己都记得，即系有系咪叫耿耿于怀咧，或者系叫做，我觉得有好似头先咁样，都有啲戇鳩咧，就系话，喺迷米最尾一集。话要搬去观塘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集做完有人提发咧，咁你就叫咗好多个主持人，就话今晚我哋就一个头先节目开初咧，就话我哋会有一个讲述，我哋嚟紧会有一个大计划咁样啦。咁其实大家都知你会搬嘅，即系嗰时，即系只不过你冇好公开透明咁讲啫。咁啊，跟住你就话喂，不如啲叫晒啲主持人 一齐嚟，即系企喺后边，大家撑场啦。咁我记得嗰时咧就，你又叫咗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做完有蛋嘛，咁啊就，唔好走啦咁啊，咁啊跟住咧就都几得意嘅。嗰时就佢哋咧有几个就话，喂，佢哋即系嗰个节目咧，我哋唔撑啊，即系话，即系佢唔系话唔搬，即系你搬唔撑，就系话如果要站台咧，我就唔撑啦。咁因为佢哋嗰时其实已经开始，即系阿周老板啊，或者佢哋班人咧私底下都有啲微言，即系其实都知，当你一开 MIHK 嘅时候咧，系会。同其他新一啲 party，譬如可能鬱敏啊嗰啲，會係 close，咁所以咧就佢哋話就唔站台，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咧我就戇鳩鳩咧就話我咁我站台啦，我係總監咁啊，即係我係呢個節目監製，咁我所以我嗰時我就企咗你後邊嘅， 插我一刀， 唔係咁我又冇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我係即係呢個台嘅一部分，即係當時啊我自己覺得咁。 咁你其實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喺美國裏面一份嘅媒體，或者 Procter & Gamble，或者你喺 Facebook 裏面去做嘢，咁會喺珠海八格個 corporation 裏面都會有人係撐共和黨，有人會撐民主黨，唔通佢喺加州打交咩？係唔會噶嘛，係咪？即係只可以講，即係當年就實在太喺呢一個政治取向嘅時候太唔撚成熟咯。咁但係冇辦法㗎啦，因為必定嘅。嗱，我好老實講，如果我係嬲佢哋。我就唔会去到英国，我都仲会揾阿台仔细出嚟去饮酒啦，系咪先？ 系， 即系 唔系咁？因为而家有啲人正常，有啲人弯咗啊嘛，弯咗嗰啲，我哋又唔开名啦。 咁啊，冇办法噶嘛，系咪先？咁我都冇问，我冇摆喺心里边嘅。但系我就会觉得你 make me into a difficult situation，我都唔介意，我一定要 take responsibility 噶啦。但系你都俾我交代我啦，啪啪啦走咗，你其实系。某程度上係，我覺得係真係對啲網友係唔公平咯，即係有好多支持者支持呢個節目，而且呢個節目咧係的而且確幾破格，同埋做得好，同埋最緊要就係佢俾嘅 tips 嘅準成率係好低咯，即係都唔中，係咪？ 真啊嘛， 係啊，即係係咁輸，點會好撚好笑噶嘛？真係成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 beauty，你啲友仔唔會 emphasize 贏幾多錢，哇巴咁，唔係，但我同你一齊輸俾你睇，好笑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今日輸俾你睇。 以一个赌仔嘅角度，就系有赢有输，一齐开心。 系啊，即系玩， 咁 即系呢样嘢系，因为好难能可贵嘅，即系同啲网友打成一片啊，即系赢哭波桑啊，哭即系输波搣飞啊，即系输马搣飞，系好玩嘅事。即系仲去走去马场里边去屌你尾去拍嘢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即系去直头，我哋有一集系总理带我哋入去沙田咁样，就系、是。一齐赌波，唔系一齐赌马，现场睇马咁啊，跟住屌你啊，即系嗰啲咁样好笑，即系咁啊。嗰时亦都衍生咗我一个新嘅兴趣咧，就系、是、剪片，因为嗰时即系佢哋话个个都叫，即系要好多嘢拍翻翻嚟，咁啊嗰时我亦都唔捻，即系唔够胆，即系叫你哋阿斌啊或者阿俊嗰啲嚟帮手整，咁啊即系变咗我就自己即系 辛苦啲咁啊，做咗好多嘢。嗰时又做咗好多 MV 啊，好笑啊！做咗又帮阿总理做拍 MV 啊，跟住又帮阿达兵又做歌啊。嗰时系好即系好开心。不 系 过 啊， 即系 你嘅专长后 而 尾去 你咧， extend 到去到阿总理提嘅，你就长板直夹春袋，你都有该出边 系 出 啊 嚟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迟来啦。即系我都真系其实好对唔住大家嘅。咁 你唔好咁 即系 样讲 迟 啦。 来8年后嘅，先同大家即系交代翻呢个节目。嘅死亡， 系啊，咁啊，真系冇办法噶，shit happens，系咪？即系咁啊，冇影响到大家嘅友谊嘅，即系只不过系觉得，哎呀，戆卵鸠咯，即系只可以笑。就算你今日兜我兜面嚟到位，我都话你都戆卵鸠嘅，我真系会做咁样讲。有啲乜嘢值得为啲咁嘅嘢嚟去嘈？嗰啲唔讲明嗰啲傻佬，即系屌你咩教主同佢影张相，佢就 quit group 啊，罢睇啊，屌你咩叫人哋唔好卵睇低俗频道啊？喂，我有啲乜卵嘢深仇大恨？唔通话教主杀捻咗个老婆，屌你老母阉捻咗你个仔，屌你老母冚家铲火烧你屋企咩？有啲乜捻嘢？你嘅深仇大恨系中国共产党啊嘛？屌你老母，系咪先？即系啲傻嘅啲人，真系冇办法。咁但系只可以讲啦，即系啲人当时嗰个智商啊、政治觉醒啊、嗰、那个政治 未 嗰 成 个 熟 嘅 啦。 感冒啊，未散咯、啊。你真系要烧啊，发下烧，一系就死咗，一系就脑膜炎，一系就屌你咩冇事，咁啊自然就 OK 咯，系咪先？啱啊！就算你而家今时今日啦，你撞捻到啲撚屌啊，即系佢摆咗明爱国爱党啊，你都冇，你唔会好似而家咁有以前我哋咁样样去屌柒佢啦，系咪先？ 系啊， 诶，有鸠佢咯，你戇鸠咪有啲戇鸠咯，笑下咪算咯，啱啊！ 系， 好啊，今日多谢超哥啊，咁啊， 好 多 啊，我 谢， 多谢大家俾 系 个机 啊， 会我交代翻成 交代 件事 翻 啊。 有大齐提法，一个好可惜嘅一个节目。咁啊，后尾即系迟啲嘅集数咧，我都会同大家讲讲啊，一级赛马方程式腰斩之谜。依个又系第二季就突然之间死亡嘅，又系呢啲好鬼奇怪，死得好戇鳩嘅一个嘅节目嚟嘅。 好， OK，好啊，咁啊都系招哥，咁啊今个礼拜第二次同大家见面啦，已经， 系啊，好啦， 拜 拜 拜。 拜。 赌就系要有个态度，唔系拎嚿钱去马会落注或者买几个号码揸喺手就得嘅，除咗胆大之外，仲要识得分析。去毛全清先可以增加赢钱嘅机会。周老板、屌总理、炮哥、台底细、首领、卡文、司徒辣庆同埋达明，同你论尽波马股走势同埋玄机，好过一兜友去单条独斗啊！一于有搭齐齐花。 佢达明佢四只喎， 系 佢有时中三只喎，有时中两只。 系 我就黄仁龙添六只喎，都唔捻中喎。 你讲一次，黄仁龙添六只咁样，你讲多次啊！你讲多次啊！ 黄仁龙添六只 都唔捻中啊！ 赌成精就要乜都赌得一餐，乱赌一通。开赛之前15秒先至落飞，5秒之前先至落飞，无分日夜，有马赌马，有波赌波，冇波马就赌筷子筒单双，推完又推，推到第九关断咗都当自己输500。屌总理，真金白银 hea 赌，不在乎10000几千，只在乎推到第几关，先至称得上为乱赌一通。 落雨买杯马啦，又系咩咯？冇系，赢咗8嚿水，买咗5嚿水，仲有三，而家今日赢3嚿，吓保冚家铲啊，死全家！屌你老母閪，冇鬼出都得嘅，你老母屌你老母， 翻我正义，睇住晒人嚟。 我今日有钱赢就系靠佢啦。